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玉生烟知道是沈乔告的密，才让颜之问一家得以逃脱，气不打一处来，恨不得当下杀了沈乔以解心头之恨，却不料沈乔竟已猜出自己非幻月宗弟子。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 感觉。虽然我没了记忆，却还有基本的判断。师尊也罢，师兄你也罢，对待我的态度，都不像是对待同门弟子或师兄弟该有的。先前在别庄那边服侍的仆从也是，对我小心翼翼，生怕透露了什么不该透露的消息。我没了武功，根本帮不上忙，只会拖后腿。师尊却还要我过来协助你。还有，我受了这么重的伤，就算是我自己不争气，也已经伤及了师门颜面，但你们却始终讳莫如深。这一切都不合常理。其实我这个办法并不算高明，仅仅只能瞒过谢宅里的侍女。若非你根本不将颜之问放在眼里，稍稍派人提前盯着他的行踪，他想跑也跑不了。 不错，一个颜之问无足轻重，我是没放在心上，所以才给了你可趁之机。不过你可知道，这件事若是让师尊知道了，会有何后果？你救了几个跟你毫无关系的人，他们甚至不知道是你让他们逃过一劫，就算知道也未必会感激你。你觉得值得吗？ 值得与否，个人心中自有一把杆秤。冤有头债有主，牵连无辜之人并不值得称许。有些人有些事，能救而不救，能做而不做，一辈子都会有心魔。至于别人知不知道，感不感激，那是别人的事。 好一个沈乔，我虽然不知道他受伤前是什么样，但醒来之后一天到晚病殃殃的，十天里有九天躺在床上，除了那张脸之外，哪有半点值得别人注意之处？从前只觉得他好端端的道门掌教，竟沦落到如此地步，委实过于无能。但此刻他面色云淡风轻，无惧无怖，竟能依稀看见昔日一代宗师的气度。哼，你都自顾不暇了，还有空关心别人的死活？你既这样心怀仁善，怎不想想当日武功尽失，被人丢在崖下，是我们将你救起，若非如此，你早就曝尸荒野。你就是这么回报的？ 救命之恩，自当涌泉相报，但两者并无相干。 本是如此简单的差事，哪知这沈乔固然失意，却全然不按预料来走，居然还能在我眼皮底下给颜之问通风报信。事情传回去，恐免不了被师尊认为无能。可沈乔身份特殊，杀又杀不得，岳母还是得带回去给师尊发落了，真是气煞我了。 你不要担心，我会向宗主禀明缘由，定不会连累你的。 你还是先担心担心你自个儿吧。 玉师兄，既然我并非幻月宗门人，敢问沈乔这个姓名是真的吗？ 是真的。 那我受伤之前是什么身份？可还有亲人在世？ 等回去你自己问师尊吧。 然而他们回去之后并没能见到燕无师，在他们出发前往邺城之后不久，燕无师也离开了别庄，据说是去周国了。 那师尊临走前可有留下什么交代？ 主人让您回半步峰下练功， 至于沈公子，主人说了，若是此行一切顺利，便让他继续留在庄子里休养。若是沈公子在邺城惹了什么祸，给您添麻烦，就让他自行离开，不得带走半点东西。 师尊真这么交代的？ 嗨，小人如何敢捏造啊。 玉生烟本还在发愁，不知回来要如何交代，谁知事情却是以这样轻描淡写的方式了结。他思忖片刻，叫来沈乔，将燕无师留下的话与他说了一下，沈乔的表现倒很平静。 不管如何，我的确给你添了麻烦，害得你没能完成宗主交代的事情。宗主这样处置，已经算得上十分宽大了。 哼，凭我对师尊的了解，这种处置绝对算不上什么宽大，也许是师尊还有别的估量。沈乔目不能视，现在世道又乱，在外面什么都有可能发生，若是被人拐了去，日后被人发现，堂堂玄都山掌教竟沦为诱口，只怕玄都山的脸面都要丢光了，哪里还好意思在江湖上立足。我虽不若师尊那样任性肆意，但也不可能为了一个沈乔去违逆师父的意思。 嗯，既然如此，你明日就离开吧。此去往东北方向是邺城，往西南则是南陈。如果要去健康，就要往西南走，路途也比较远。邺城你也去过了，那里虽繁华，却乱象频生，一路上也多有流民。若想过安稳日子，还是去南陈的好。 多谢玉兄相告，我有一事相求，还望玉兄将我身份来历告知，也好让我有个地方可去。 事到如今，告诉你也无妨。你本为玄都山玄都子府掌教，因与突厥第一高手昆爷约战而坠下山崖，为师尊所救。不过我劝你，还是别急着回去认亲的好。事发至今，我从未听过玄都山的人在外搜寻你的下落。 玄都山， 哼，我幻月宗虽为世人眼中的魔门，却是坦荡荡的真小人，要杀便杀，从不讳言，哪里像某些正派，嘴上说的与实际做的全然两样。不过听不听在你，到时候丢了性命，可别说我没有事先提醒你。 翌日一大早，沈乔就被庄里的下人叫醒，客客气气请出山庄，身上除了一根青竹杖，别无长物，不要说铜钱了，连半点干粮也没有。玉生烟显然没留半分余地，真的打算任由沈乔在外头自生自灭。旭日暖洋洋地照在身上，带着春天的气息，并不令人难受。沈乔微微眯眼，抬手遮挡视线。其实他现在渐渐可以感知一些外部光线了，虽然一团模糊，久了还会刺痛流泪，但总比睁开眼就黑漆漆什么也看不见的好。沈乔回身看了别庄一眼， 虽然幻月宗从头到尾没安好心，但不可否认，他们的确收留了我，给医给药，这是不能抹去的好处。将来如果能再见到燕无师，还是要当面说一声多谢的。 此时距离晋人南迁已经过去两百余年，北方在经历五胡乱华之后，版图渐渐稳定下来，齐州二国分据东西两边，齐地高纬，荒诞不经，疏于国事，导致北齐日益衰落，流民遍地。而北周在皇帝宇文邕的主政下，正呈蒸蒸日上之势，国内更加安定富庶。从抚宁县去周国还有相当一段距离，沿途流民不少，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就上路，那才是真的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北齐从去年开始大旱， 到了冬天，竟连雪也下得很少，以至于去年的旱灾延续到今年，从邺城往南一直到陈国边境，沿途处处可见流民的身影。据说有些地方甚至开始易子而食。沈乔自存眼力不好，打架也打不过人家，约摸到了人吃人的地步，也是被人先抓去下锅的份儿。抚宁县阴地处北边，离邺城比较近，去岁虽然雨水也少，却没有发生大的灾情，还算比较平稳。县城挺大，正逢庙会期间，人来人往，甚为热闹。齐州二国地处北方，早年鲜卑习俗盛行，时日一久已逐渐汉化，连带服饰衣着也在汉人的斯文中夹杂鲜卑族的风格。上层贵族追求飘逸华丽，华规飞梢，珠翠葱茏，这种追求影响到民间，但凡富贵人家也多曳地长裙，也有类似胡人款式的胡帽垂裙，样式繁多。在抚宁县这个县城里，庙会期间竟也呈现出小京城的景象。办庙会的江公庙乃是后来新修的，拜的正是姜太公姜尚。原先的江公庙在城南，据说始建于汉代，后来遭了兵变就彻底荒废了，只剩下个破落不堪的壳子，里头连江公的坐像都不知去向，空荡荡一个破庙，就成了乞丐贫民的栖身之所。近来住这里的人多了一个叫陈公的，他白天在城中的米铺当短工，扛着米装车卸货，干的都是重活，因为工钱少，舍不得花在租赁房子上，天黑就回到这破庙里，倒也觉得自在。就是破庙里还有另外两个乞丐，当不了长久的住处，钱得随身带着，连吃的都得看好，免得一不留神就被人拿走了。这天傍晚回来，陈公一眼就发现破庙里多了个人，一个灰白袍子的人坐在那里。陈公先是下意识皱眉，破庙本来就不大，再多一个人，就好像本该自己的地盘又被占走了一块。然后他注意到，对方手里拿着个纸包，低头一口一口慢慢吃着，香气正从纸包里散发出来，是驴肉夹饼的香气，他一下就闻出来了。亲爹在世时，陈公还吃过几回，老父死后，后娘联合自己的亲生儿女将他赶出门，他每天扛米袋得的那几个钱，恨不得一个掰成几个用，哪里还能尝上这个？香气勾起他久违的回忆，陈公不由咽了口口水。第二眼，陈公看见那人旁边还有个鼓鼓囊囊的纸包，也就是说还有一份。不仅是陈公，另外两个乞丐也注意到了。陈公知道对方一定会故意找茬，没吱声，直接走到自己平日栖身的那块位置坐下来，隆隆草堆，耳朵还竖着，眼角余光也没离开驴肉夹饼。 哼，你在这住，问了我们没有啊？这里庙小，住不了那么多人，还不快点出去。 我也没别的去处，见此处还有地方，便想进来歇一歇。这位兄长若能行个方便，我自然感激不尽。 想留下来歇脚也成，把你身上所有东西都交出来。 哎，我不要你的财物，只要你将食物作为报酬，我愿意帮你挡着那两个人。 嘿，陈大郎，我们也没招你，你怎么就给我们过不去啊？ 怎么，许你开口就不许我开口啊？ 陈公年纪不大，才16岁，身量个头也不高大，只是少年柔韧性好，忍耐力强，骨子里自有一股狠劲儿，否则也不会后来居上，能在这破庙里占到最大的一块地盘。而那两位乞丐，说是乞丐，却在城中都是彼此勾连互通生气的，仗着自己这边有两个人，他们未必就怕了陈公。只见其中一个乞丐没再搭理陈公，而是直接起身朝灰衣人旁边那份驴肉夹饼抓了过去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